喂喂，细路企喺度，今日十一点你有乜嘢做？我识散步，你同我探路入大步嘅套路嘅套路，系咪要经大老山隧道？最好唔好追，唔好推，记住翻属于自己嘅脚步速度。呢度嗰度导航大路，识玩一定敢玩，敢叹你个感叹号，敢玩先系正个态度，一定敢玩先叫做冇得嘥度。佢话早餐唔使山长水远，我话放假唔使同你哋话路取暖，打开 schedule 抽丝剥茧，腾空时间放松，吹风从简，感受风一定玩风帆。两个碌个感到冇冲波冇得弹， 快漫游星际，要继续自尊吧。光芒是趋势，我脚踏七星出世，沉醉在姿势，要继续扭身扭势。 车身面世，东道西，每晚卖场万能，戴住头盔，一个摄位，主角要做一世，冇位留俾烦恼，请你好好放低。铺王两餐咪忙，今晚半夜三更，一个人玩，借节过三关。早知定嘅好防兵来将安置，又不破 keep 住烟尽消散，气要牵我唔明上问。 Professor Wong， Professor Wong， Professor Wong， 上车就着埋你嘅代表服，性情同品足唔系你嘅出发目的，戴上银戒首饰系咪会有收益？咁多问题嗰啲通常都系亲戚，要大开眼界咪大惊小怪，我有分数唔使你提我落笔力，总之揸紧种子就要披荆斩棘，你嘅信念就系一把火箭马击。 你听你听你听我引擎声， 听到之后话翻俾我听。 你听你听你听我引擎声， 集中向前又望下到后镜。 你听你听你听我引擎声， 一条公路一世一大班 friend， 个引擎有声你自己听听， 做到自己先至叫做赢。 来漫游星际，要继续自尊吧。光芒是趋势，我脚踏七星出世。 你听你听我引擎声， 沉醉在姿势。 你听你听你听我引擎声， 要继续扭身扭势。 你听你听你听我引擎声， 强势唔拘泥。 个引擎有声，你自己听听。 个引擎有声，你自己听听。 你听你听你听个引擎声， 听讲唔使惊，架车系大靓。 你听你听你听个引擎声， 叫埋班 friend 约上呢个 weekend。 听个引擎有声，你自己听听。 听唔清楚把声，可以问下老板。 你听你听你听个引擎声，引擎太大声，阻住我听 Big Bang。 你听你听个引擎声 ，Sorry， 今晚搞到你。